你好，我要反映一下我们小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啊，老是有住户把那个垃圾的扔在楼道口。 你们这个设置简直是个 bug， 太不方便了吧。 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都没得到解决，一直拖着没进度。 这个客服人员就是不负责任不作为，这也太过分了哦。 这个地方一直有股怪味的，我们在旁边生活很受影响的嘛。 倾听百姓心声，维护公平正义， 恪守媒体责任，推动社会进步。 每天中午12点，阳光热线， 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7001323，在宁波 APP、宁波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宏伟。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7001323 87001323也已经同步开通，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麻烦事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您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20-920-920 来参与节目互动。好，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聚焦热点。 聚焦民生热点，透视社会万象，聚焦热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聚焦热点，我们首先要来聚焦的是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的行动纲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党的二十大为中国式现代化勤画了宏伟蓝图。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呢？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2022至2026年》，推动港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彰显文明典范新风采新担当，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奋力走在两个先行最前列，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描绘宏图，纲举目张，五大典范目标，四个创新品牌，八项重点任务，五个机制保障。翻开这份万字纲要，全国文明典范之都的未来美好图景呈现在眼前。纲要呢，提出了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的五大典范目标，分别是打造红色根脉传承典范，让红色根脉成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最鲜明底色，打造精神富有引领典范，率先成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四个县市全部迈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打造历史文脉弘扬典范，成为文化图谱丰富、文化特质鲜明、文化蕴质厚植的历史文化名城。第二，打造文化融合创新典范，成为时尚文化策源地、文化创新的汇聚地、创意活动的荟萃地。打造文明交流的互鉴典范，打造中国中东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成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新通道。到2026年，人民思想自觉、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基本建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显温度、更有影响力的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到2035年，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形成以精神富有为标志的文化发展模式，全面构建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崭新发展格局。 这是一份文明的约定，一张精神共赴的新蓝图。围绕着这些美好愿景，纲要创新提出，宁波呢要全力打响四大品牌，演绎成为文明典范的交响乐，分别是打造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理论学习品牌，使宁波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高地、研究园地、传播基地，打造在宁波读懂共同富裕主题宣传品牌，让这里拥有系列金名片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打造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城市风尚品牌，打造文明典范宁波城文明有礼宁波人的金名片，打造在宁波悦享美好生活公共文化品牌，使宁波成为居者享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生活向往之城。站在新征程的新起点，如何把这四大品牌打造成宁波响亮恒久的金字招牌和亮丽夺目的城市名片呢？纲要分类切入，精描细绘，精雕细刻，具体谋划了八项重点任务，确保推动美好新愿景变成城市文明新实景。实施创新理论领航行动，用党的创新理论举旗定向领航发展，实施文明风尚润心行动，不断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的文明素质，实施文化地标塑运行动，打造对标最美风范独特的新时代港城文化地标，实施文旅融合蝶变行动，打响顺着运河来看海，伴着书香游宁波城市旅游品牌，实施对外传播扬帆行动，讲好宁波故事，传播宁波声音，绽放宁波精彩，实施品质文化悦享行动，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宁波样本，实施文化产业强链行动，不断提升文化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实施城市文脉更续行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蓝图绘就，号角吹响，为沪杭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提出完善责任落实、改革突破、争先进位、激励保障、聚财汇智等机制，推动文化领域实现体系重塑、功能优化、高效协同、闭环管理，加快形成一批重大的标志性成果，以大变革、大重塑激发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建设的内生动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和疫情防控有关的内容。11月3号，宁波市海曙区新增一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系省外重点地区来涌人员，为峡口拦截发现。目前呢，该人员已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已排查到的密接、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相应管控措施。那么这名人员涉及我市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轨迹如下。11月3号，高速宁波北及出口旁草坪苗圃路舒润乐府工地苗圃路134号无记牛杂面店。那么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的人员，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应的疫情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加强防范意识， 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参加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涉疫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有涉外旅居史的来返甬人员要通过返甬码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基层组织报备，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严格落实省内市外来返甬人员抵甬后三天两检和省外来返甬人员抵甬后三天三检的核酸检测要求。特别是省外来返甬人员应在抵甬后第一时间开展一次落地检。那么鉴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南门街道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另外，自即日起，永归菜场以及永归路、苗圃路周边店面临时关闭，请居民朋友改往其他地方购物，不要前往永归路附近区域，何时恢复另行通知。 新冠疫情莫轻视，防疫十条要牢记。 戴口罩要坚持，口鼻下巴全包住，压紧鼻夹全防护。收快递要当心，起点或者目的地科学喷洒消毒剂，打喷嚏讲礼仪，纸巾手绢胳膊着，竹纸飞沫出口鼻，勤洗手讲卫生，每次使用洗手液，细菌病毒全杀灭，常通风不可少，每天通风两三次，空气流通新鲜好，一米距更安全，维持距离不后悔，距离才能产生美，少出门不聚集，公共场所人员多，风险较大易传播，打疫苗很重要，疫苗两针前后分，另外还有加强针，讲科学强免疫，饮食均衡不熬夜，坚持锻炼别松懈，有症状早就医，发热咳嗽要注意，配合流调过相期。新冠疫情莫轻视，个人防护要牢记。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一则和交通出行有关的内容。11月2号，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官网呢，对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段选址做出了批前公示。备受瞩目的 G9221 杭甬高速，也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三期工程有了最新的进展。此次公示的是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段，涉及北仑、镇海。这段高速全长约26.1公里，采用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33.5米，全线设置桥梁8座、隧道1座，互通式立交5处，分别是威海互通、七家山枢纽、富春江互通、陈华霞浦复合交互通、柴桥枢纽。其中，起点威海互通、终点柴桥枢纽部分已分别由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一期、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建设，匝道收费站4座、服务区1处。这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贯穿北仑的北片区，从北仑出发，无需绕行宁波市区，就能直达绍兴、滨海和杭州。市高建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建设对完善宁波舟山港集疏运网络、缓解北仑和镇海城区的交通压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倾听百姓呼声，回应百姓诉求，架起政府群众的连心桥。92民生回应。 听众朋友，加拿大一枝黄花呢是外来入侵物种，这个常识已经越来越多被大家知晓了。最近关于发现清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消息又多起来，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也是展开了多方的采访。发现一枝黄花该找哪个部门呢？外来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繁殖力特别强，眼下呢正好是它的开花季，黄灿灿的几株高耸在一众杂草间，老远就能肉眼捕捉到。那么关于一枝黄花的处理，其实相关部门每年都在监测和防控。比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在农田生态系统、渔业水域等区域，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在近岸海域、海岛等区域，林草部门负责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等区域，住建部门负责城市公园、绿化带区域，水利部门负责的是水利工程区。另外，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监督管理，海关强化在其境外风险预警、口岸检疫监管和应急处理。如果大家在户外环境中发现了一枝黄花，具体负责清理的任务其实还是落实给了属地部门。那么秋季是防治的最好季节吗？关于一枝黄花的投诉呢，有的市民是在路边发现几株，有的是开车看到高架边有一些。其实由农业部门负责的农田果园，这些涉农场所里土地基本都有人在管理，一枝黄花的发生率反而是比较低的。一般秋季呢是一枝黄花的盛花期，比较容易被发现，防治的面积会更大。那铲除一枝黄花要注意点什么呢？浙江省农科院植物植危所的所长吕奥斌说，一枝黄花成熟单株可以散发出几万颗种子，繁殖能力过于强大，而且它的根部会散发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杂草生长，特别具有生物侵占性。专家呼吁，一枝黄花发生面积太大，而且很难清除，关于它的防控其实应该全民参与。市民朋友看到了，不仅仅是要投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主动的动手铲除它。关于防控，专家建议最好是在春天幼苗期拔除，可以有效防止次年复发。秋天清理时则要铲除一枝黄花的根系，由于花穗部分可能会散播种子，要避免其与土壤的直接接触。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宁波电台综合广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稍后呢半点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留在 FM92 宁波电台综合广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洪伟。 民生锐评， 退款上热搜，双十一套路又惹祸。10月31号晚上，双十一年度大促拉开了帷幕，消费者开始给此前的预售支付尾款，而11月1号一早，退款话题便冲上了热搜。前边是买买买的冲动，后边是付完款就想退款的后悔。有消费者提出疑问，这定金交了还能退吗？另外还有消费者反映，付完尾款一合计才发现啊，辛辛苦苦折腾了半天，到头来实际支付的价格竟然比平时还贵。除此之外呢，今年双十一期间，商家的发货速度快到能擦出火星，完全不给买家退款留有机会，这也招致了网友吐槽。究其原因，这是双十一平台商家套路太多了，诚意太少了，严重损害了买家的权益，俨然是把买家当成冤大头。要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双十一买家下单大多经过深思熟虑，冲动消费较以往少了。一些商家在双十一前后存在商品改价情况，甚至出现买家购买的预售商品价格竟然呢比现货价格还要贵的情形。遇到这样的情况，买家怎能不选择退款？没人愿意当冤大头。从法律角度来说，虽然说网购买家享有后悔权，7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但是按照电商平台的规则，鲜活易腐、私人定制等部分商品并不能享受这一权利。而且7天无理由退货，运费由买家个人承担，直接断了不少买家退货换货的念头。按照快递收费标准，买家支付的快递费远高于卖家，甚至退货的快递费比网购商品的总花费还要贵。可见，如果商家不玩套路把戏，消费者就不会急着退款，更不会吐槽商家发货快。双十一退款率先上热搜，商家发货快招致吐槽，都是商家套路惹的祸。让双十一回归购物狂欢，让利消费者的初心，不再出现退款成为双十一热搜。商家发货快对被吐槽这类反常现象，平台商家双十一啊，还是少点套路吧，多一些诚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消费者双十一网购更加明白放心。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对平台商家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需要及时亮剑，依法惩罚。 聚焦民生关切，架设沟通桥梁，听见态度。 好的，听众朋友，双十一呢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如何保障快递能够安全及时的送达，这个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共同关注。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记者发来的报道。 你的订单收到了吗？随着双十一电商集中促销正式开启，各地快递行业也进入了旺季。双十一第一波快递高峰到来，那么如何保障快递能够安全送达呢？ 哎，你好，快递 就寄了一个是吧？ 对，有个快递啊，我这里在门口。 上午10点，南京的一家快递公司营业部已经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二轮投递。快递小哥们在有条不紊进行分拣装车的同时，手中的电话也是一刻不歇。快递公司副总经理李世礼告诉记者，为应对更多业务场景需要，他们提前升级了系统的可用性，同时通过一系列智能化系统与应用保障快递安全。 在规划调度方面呢，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支持， 进行实时动态预测，支持事前、事中、事后的精细化资源投入和动态弹性调度。在场地方面呢，我们对快件进行全程可视化监控管理，确保每一票快件的安全、高效流转。 在快递的揽收、分投、运输和分拣四个环节，南京邮政都明确了业务高峰期的管控措施。南京邮政运管部副经理杨岭说，会通过高标准作业保障客户的收件时效， 需要保证用户的一个时间和服务标准。是分场作业，就是两个场地，一个场地是做进口处理，一个场地做出口处理。 记者从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江苏省首个投递量高峰预计将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出现，预计投递量达到3800万件，11月14号会达到全年峰值，投递量预计达到4600万件，同比增长6.8%。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台红兵表示，今年快递旺季仍然坚持两不三保，两不就是全网不瘫痪，重要节点不爆仓，三保是保畅通、保安全、保平稳。快递公司快马加鞭的同时，铁路部门精准投放多种运力资源，为双十一运输保驾护航。早上8点，今年武汉铁路双十一电商黄金周期间，首趟载客动车组高1722次运载涵盖文件、食品、服装、手机等多个品类，总重达1.5吨的快递物资从武汉站始发，3个半小时后抵达上海虹桥站。一家物流运输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祝一新介绍， 8点始发的高1722次列车，上午8点由武汉站出始发，中午11点30分可到达上海虹桥车站。货物到达虹桥车站以后，下午即可实现配送到收货人手中，当日发当日达。 湖北武汉铁路部门利用高铁和普铁运力资源，持续推动公转铁绿色转型，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常态化高铁快运服务。在河南郑州东站站台，一家物流运输公司郑州分公司作业人员正在进行成都发往郑州的双十一电商网购货物的卸车作业。郑州铁路客运段高铁3队列车长张瑞介绍， 7号预留车厢整车装载快运货件，里面包含了生鲜、纺织品等较多货品。列车运行8个小时后，会准时到达目的地郑州，进行驻仓或分散转运。 一家物流运输公司郑州分公司营运部主任雷颖开说，郑州车站目前已设置专区，提供优先仓储服务，优先安排上站通道，保障货物快装快卸，确保重点货物安全及时地交付到用户手中。 这种特定运输一直持续到11月20日，真正为电商网购高峰期开启便捷服务。 双十一的大幕已经提前拉开，在商户们忙着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同时，记者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了解到，各类产品中玩具品类成了今年的热门商品。 这小朋友玩的还是大人都比较舍得。 在义乌市五爱库存专业街的一家主营玩具产品的店铺里，来自湖南的卓女士正在仔细挑选着货品。她和爱人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百货实体店，平时也会在线上开直播带货。为了抓住线上线下的客流，她专门过来进一些热门的玩具产品。 我都找了好几家了，在别家也有进过货，像遥控汽车啊，还有女孩用的娃娃呀，发光玩具啊，有考察过的，就是小孩比较喜欢哪种类型嘛，就是问的比较多，我们就进一点。 走访了几家玩具店后，记者发现这个双十一玩具类商品备受青睐，汽车模型、动漫玩偶、益智拼图等产品出货很快，价格从个位数到上百元不等。经营户张燕说，他卖了6-7年玩具，今年益智类玩具很受欢迎， 热门的就益智类的拼图啊，益智类的游戏啊，还有亲子互动啊，这些木质的拼图啊，这些都走得比较火一点。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电动毛绒玩具店铺的经营户魏雪平介绍，为了迎接双十一，他们公司还专门研发了一系列新产品。 像这种呢，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大概出来没有几天的，它是嘴巴会动的，充电的，内销和外贸这些嘛，因为是打开了市场了，它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些刚刚打出来的嘛，刚刚要推的。 受疫情影响，魏雪平的大部分订单也是靠线上下单、线下发货的模式完成。 我们都是新的产品出来，发些图片给他，然后做一个价格单给他。 不少玩具经营户感受相同，今年周边采购商占了大多数，预售的情况比较乐观。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FM 92